阎女巫双臂突的一张，身遭火光暴涨。 操，是陨石星落，快打断！ 有人连忙狂叫， 让我进去啊！ 挤在外圈的柔道玩家哭了。阎女巫吟唱时霸体状态，普通攻击根本无法打断，只有靠抓取类技能。柔道是专精此道的职业，但此时挤在阎女巫身边的竟然连一个柔道玩家都没有。一名战斗法师的战棍在此时迅即冲出，一棍捅在了阎女巫卡修的腰间，火光还在，但阎女巫卡修却已经被战斗法师的元武棍抡起。陨星星落被打断，但是没有人欢呼。 操！ 无数人骂道。元武棍是必然要将目标甩下的，甩下之后是必然要有一个阵地波的。于是这战斗法师180度把阎女巫卡修甩到地上时砸倒玩家一片。更让人郁闷的是，他这一棍子把阎女巫卡修给带到另一个位置去了。原本那些围在阎女巫卡修身边好不容易抢到好位置的玩家突然就被晾在一边了。 靠啊！ 被晾在一边的众玩家中有一个剑客心中不忿，没怎么想，顺手就是一个拔刀斩，正劈到战斗法师背上。 问世！ 战斗法师一个踉跄，转身直接一个龙牙，结果这时冲上来的已是另一人，这一龙牙却是捅错了人。 靠毛啊！ 被捅错的兄弟是个拳法家，一个崩拳就把战斗法师崩飞了。崩飞过程中，悲剧的又是撞倒玩家一路，骂声四起，场面已经完全失控。陈叶辉真的想说话的，但他妈的他自己现在也在地上吃泥了。刚刚的元武棍他也是被震翻的人之一，此时心情很坏。各色技能突然间闪耀起来，原本打不到 BOSS 只在等待机会的玩家纷纷出手，凡是不是自家工会的都是敌人。 停啊，都停，不要乱！ 陈叶辉大叫着，他刚刚站起了身，身边已经打成一团，正叫着，突然天下掉下来个人，又把他压趴了。 妈的，叫你们人都停啊！ 陈叶辉的声音根本没人听到，连忙趴地上发消息给其他几个人。 那个加盟城的会长，先干了他！ 陈叶辉突然听到耳边有这样的声音，他绝望了。一直蹲在一边树丛中的叶修却是早已让君莫笑手中扣好的一枚手雷。 哼，好像不用了。 此时叶修却是一边说着，一边让君莫笑把手雷又收了起来。 怪不得要来烈焰森林， 苏沐橙嘟囔着。 哎，他们这样打完死光， BOSS 还不是我们的？ BOSS 入侵说。混乱再继续，七大公会是追君莫笑而来的，但现在君莫笑在哪里他们已经不去关心了，他们眼中只有阎女巫卡修。 BOSS 身边的玩家在猛攻 BOSS 抢输出，而他们身边的玩家在猛攻他们抢位置，大家都没顶公会名称，有时候一眼望去身边这家伙是不是自家工会的人一时间也想不起来了，于是也不管了，攻击吧，反正自家的话自然会有伤害豁免。抢 BOSS 常有，但是抢得乱成这么一锅粥还是很少见的。多年的斗争经验，如他们这些大工会在 BOSS 争夺战中早已经不会就这样简单粗鲁的打打杀杀，但是这一次事发突然，最终演变到这样一个局面，倒是任何人也始料未及的。众玩家也不是不想稳下局面，但到了这种程度，你不杀人，人便要杀你，于是根本没有人敢轻易的退下火线。战术指挥此时都已经用不到了，玩家都是凭着本能在战斗。有些人倒是想指挥的，比如陈叶辉，但人都被干翻在地了， 视角里全是脚和腿，还能指挥个啥？再加上他挑头的事儿做得多，话也说得多，这种时候突然就成了众矢之的，擒贼先擒王，这点战斗意识玩家们还是有的。二度倒下去的陈夜辉再没能站起来，就在这乱军之中，扔个大神进去也得经历一番生存考验，更别提陈夜辉这两下子了。战局之乱，无人可以预测会发展成什么样，连叶修都不可以。只是随着玩家不断的倒下，人少之后倒是让战场变得越来越清晰了。这时能活下来的多半不是什么高手，只是运气比较好或者比较低调的。那种积极抢到 BOSS 身边抢输出的积极分子，死起来也总是比较积极的。这人一少，场面就显得不太乱，场面不乱，组织和调度就显露出来了。如陈夜辉这样的老大有可能是已经不在了，不过工会这边终归还是会有一个话事人的。原本乱成一锅粥的战场突然又条理分明起来，七家工会七支队伍也各自清晰地梳理开了。同样清晰的还是 BOSS 炎女巫卡修的举动。卡修挥舞着他的法杖，一个大火球朝身边的一名玩家砸了去。这个大火球真可谓是灭顶之灾，倒不是他本身的威力有多大，只是这一击让大家都清晰看到了卡修的仇恨所指。仇恨最大，那意味着在抢 BOSS 中处在一个领先的位置，这家工会焉能不成为其他六家齐灭的对象？灭顶之灾因此而来。转眼有一队人就因此而被诛灭了。这一队人到底是哪家工会的？躲在一边的叶修三人一时间竟然都没看出来。这之后的战斗就一点也不见混乱了，每家人都显得非常的小心翼翼，也表现出足够的耐心。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渐渐的人不死反多起来，各大工会的援兵陆续开始到了，各大工会的会长也都亲临战场了，路上有相遇的，各会长已经开始了就这次 BOSS 事件尔虞我诈心怀鬼胎的各种交流。 我们该走了， 叶修悄声说着。 啊， 包子入侵有点没反应过来。 让他们杀吧， 叶修说着。在他的计划里本来就没包含最后再把 BOSS 捞回来的想法，这么多家工会共抢，起初会混乱，会自相残杀，但到最后局面还是会稳住的。各大工会也会用一些聪明的法子尽量减少伤亡的情况下抢到 BOSS。如开始那些粗野的混战，叶修早猜到是不可能持续到最后的。包子入侵想着一堆人全自相残杀到死光光，最后把寂寞的 BOSS 留给他们三个，未免还是简单和天真了。 我们不杀了吗？ 天真的包子入侵游子在问着。 轮不到我们杀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人多。 包子入侵看了看，这点数学问题还是难不倒他。对方确实人多，而且他开始幻想的那种全都死光光的局面，貌似真不会出现了。现在这些玩家都很没出息的慢吞吞地围着 BOSS 转圈圈，一个个猥琐之极的东张西望。 不如趁着他们在这里忙碌，我们也忙我们的去。 叶修说着。于是三人就此绕道离开了烈焰森林。战斗再会如何发展，他们三人也是不会知道的，但他们终归是可以看到结局。隐藏 BOSS 壮烈，那是会上系统电视的。离开烈焰森林的三人去了一线峡谷，果然他们暂时都已经被遗忘了，一线峡谷的入口都没有傻瓜一样的站桩玩家了。 三人进了峡谷，去了副本。昨晚一夜线峡谷只刷了两次，三人都还各自有一次机会呢，随便组了两个玩家刷起了副本。这一趟副本出来，烈焰森林那边却还是一点消息没有，情况看起来是相当焦灼。此时已快11点，叶修暂退了游戏去前台换班，陈果和唐柔两个也总算在这时间大包小包的回来了。 哎，过来帮把手。 陈果召唤前台等换班的叶修，叶修不敢怠慢，连忙上去帮拎包，看到陈果胳膊下夹的东西，眼睛却是一亮。 哟，蓝色经典。哎，挺识货的嘛。 哼，一般。 叶修笑笑。蓝色经典是一款游戏键盘，也是叶修惯出的键盘。陈果网吧里配置的键盘鼠标都已算不错，不过比起这款专业经典还是要差上不少。 看你这么识货的份上，就赏你一个吧。 陈果示意叶修把他胳膊下面夹着的键盘拿过去。 这么好啊。 叶修其实已经看到同样的键盘，两人一同带了三个回来。 买三个有打折，便宜你了。 哼，原来如此啊。 还有个鼠标。 陈果又从大包里掏了个盒子给叶修。 这个 怎么了？ 这个我不太习惯啊。 有什么不习惯的？ 太重了。 陈果买的这款鼠标叫重金属，够大够重，灵敏性很高，也是不少游戏玩家青睐的一款鼠标。 重？太重，用着太累。 你是有多懒啊？ 哼，不过还是谢了啊。 哎，那你习惯用什么？ 金风第七代。 那个不是女人用的吗？ 陈果却也知道这一型号。正如他所说，这一款鼠标小巧精致，灵活轻便，的确是更受女生青睐。 适合自己就好，这东西还分什么男女啊？ 叶修笑笑。而陈果这时从包里又摸出一个鼠标，却正好是清风第七代。 耶，这么巧啊。有啊。哎，来，我和你换。 叶修把那个够分量的重金属又递了回去。 滚，谁要和你换啊？ 陈果说。 这个更适合你。 叶修向陈果推荐重金属。 像你这样技术未够水准的，正适合用这种沉重的鼠标，帮助提高你操作的准确性。 编，接着编。 不信你都试试就知道了。 叶修把重金属又塞回陈果手里了。 这键盘就装到前台电脑上吗？ 叶修挥舞着手里的蓝色经典向老板请示着。 装吗？ 哎，那你们呢？ 叶修一边前台里换键盘，一边回头问这两位。两人竟然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网吧电脑虽多，但就算是老板陈果也没有什么专用机。这每次下来用的时候还换一次鼠标键盘，那貌似太麻烦了。直接换在哪个机器上，那又避免不了被客人蹂躏，那也太不值得了。 这是个问题啊。 陈果说道。 慢慢思考吧。 叶修这边说话间，蓝色经典已经换上，手摸在上面，那种感觉别提有多熟悉了。这一款键盘他用了已经有5年之久。 不管了，先随便找个地方试试。 陈果此时却是有些迫不及待，不想从长计议，先把眼下爽了再说。胡乱找了个空机子，换键盘换鼠标的忙碌着。唐柔和他一比，那就矜持多了，好赖还知道先把东西拎回去搁着，没像陈果一样直接就在网吧大门口了。唐柔上下跑2套东西才拎完。两姑娘逛街当然不可能只买键盘鼠标，衣服化妆品什么呢，不买个10袋8袋的那叫女人吗？ 叶修这换好了键盘，却还得给11点下机上机的客人服务一下。陈果那边弄完立刻就用上了，连入游戏，飞快地进竞技场，好像拿了两件神器，马上就要天下无敌了一样。结果进去第一场就被人踩了，第二场还是被人踩。陈果立刻像是被泼了冷水一样，坐在那儿呆呆的不动了。 阿武说，你以为你换个键盘鼠标是开外挂呀？ 叶修这边一边招呼客人，一边却也都看在眼里。陈果回头，叶修这边却在低头忙着给客人找钱，一边嘴里说着， 技术才是关键，你想提高啊，换键盘换鼠标真的还不如玩我给你的打地鼠呢。 哎，你和谁说话呢？ 客人疑惑。 哦，那边那个菜鸟。 叶修答道。 谁是菜鸟啊？ 那边陈果听到叶修给他的定位，一千个不服气的回声吼了一句，转身拍打着键盘又进了一场比赛。 真是无情啊，帮不到你，你就这样拍他呀。 叶修这边嘟囔着，但声音未免也太大了点，大到陈果都听到了。又气又急之下，第三把又是果断输掉。有心推桌走人，但又怕被那边叶修冷飕飕的鄙视，于是又咬牙进了第四把。唐柔把东西都拎回了屋，稍作收拾后回来，果然就见陈果在那咬牙切齿的咣咣咣直砸键盘。 怎么了这是啊？ 唐柔诧异。陈果今天的心情一直超好来着，怎么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又燃烧上了？ 输六把了都。 叶修说。 好好输你的钱，算错账把你头拧下来。 陈果吼道。叶修这边收银算账，居然还帮他数着输了多少局。 又被你气到了吧？ 唐柔无奈，他此时也带着键盘和鼠标下来，也想试试效果。今天一天都听陈果说有个高端趁手的鼠标键盘会有多么威武来着，结果陈果回来迫不及待地换了他的新键盘新鼠标，然后就一气呵成地连输了六把。唐柔多少也意识到他会不爽的根源了，默默地来到陈果旁边的电脑。唐柔一边装着键盘鼠标，一边看到陈果接受了第七局的邀请开打。唐柔现在技术是有的，但眼光这种需要经验的东西连陈果都不如，观战他真的是观不出太多名堂，但只从双方血条长短这个简单的方式来判断，陈果无疑又落了下风。 慢慢打嘛，你急什么呀？ 叶修那边又有声音飘来了。 哎呦，这个人话怎么这么多呀，吵死了，我们换个安静的地方吧。 陈果对唐柔说着。 你平时不是挺喜欢热闹的吗？ 唐柔笑。真想要安静的环境，那上二楼的雅座包厢什么的就行了，但陈果身为网吧的老板，却从来不在二楼享受，向来是混在一楼大厅的，因为他喜欢这种一堆人聚在一起游戏的氛围，他从小也是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的。身为网吧的老板，其实他自己都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人喜欢去二楼那样比较独立的空间玩电脑，去那样的地方和在家玩又有什么区别呢？